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录，成佛边叹，系蔽牢狱，或当刑禄，及而无量灾难凌辱，悲受煎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而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嗱，咁啊，此就系第十大愿，就系十二大中十二大愿，叫做免难消灾愿。嗱，咁啊，未曾讲呢啲经文之前咧，我就系修改就系昨晚讲《维摩经》两句经文。咁啊，昨晚讲呢个词，呢个转女成男呢个愿咧，我引咗《维摩经》两句经文，就系话善心就成食男。就不竟空为女，咁呢句就应该咧系我记错咗嘅，应该系善心诚实男，慈悲心为女，咁先至系正确。如果有人家系记到，就或者咧系有笔记嘅，应该将呢个不竟空为女咧就改为应该慈悲心为女，先至系正确。加话免难消灾愿咧，就系话十二大愿中第十大愿。如果我哋有种种嘅灾难嘅时候啊，我哋一心一意受持药师法门或者称念药师佛，我哋可以咧蒙到佛嗰种福德威神力所加庇之故，令我哋消灾免难，解除一切忧愁嘅痛苦，咁就叫做免难消灾愿啦。个第十大愿，愿我将来世啊，正得无上菩提成就佛果的时候，各位若诸有情就王法所录，如果有一类众生啊，王法之所呢是审判。王法呢旧时古代，王就是皇帝，即使是国王，那么这些法律呢就是他所建立的，是他的法律，所以称为叫做王法啦。嗱，咁但系今日嚟讲咧，就唔系叫做王法，叫做国法，就系话呢一个国家咁啊，由呢个总统又好，或者主席又好，咁佢提出咧一种嘅议案，要经过呢个立法嘅程序啊，先至可以成立，可以先至得实行，所以因此就咪叫做国法啦。嗱，咁啊，无论系国法或者咧系王法啦，咁都一定咧系要有呢个对社会有一种咧系安宁嘅作用，对呢个一般善良嘅市民有一种保障嘅作用，对呢个专门系犯法嘅人有一种制裁嘅作用，呢啲叫做王法。今日讲就叫做国法啦。所录嗱，录咧就系记录，就呢个人咧犯咗法啦。今日就用電腦咧就好方便啦，都唔係咁容易抹得去啦。嗱，咁啊舊時就冇呢啲電腦呢啲咁樣嘅儀器嘅，都係用個手咧係抄落嚟，揾一張紙或者一個簿，咁啊將某一個人犯咗啲乜嘢犯，乜嘢時候犯，響邊個地方犯，犯嘅乜嘢罪，咁啊一咁啊將佢記錄起嚟，咁啊叫做為呢個王犯咧所記錄咧呢個犯罪人嘅事。成佛就鞭挞，嗱成咧就系用条绳啊就绑住，咁啊佢哋成佛就呢个犯咗法嘅人俾人家捉到拉到啦，咁啊条绳咧就将佢绑住，咁啊绑住判刑之后咧就鞭挞，鞭就或者用条鞭咧系打佢，嗱咁啊挞咧就系话或者将佢咧系推倒啊或者跌落个地下之类，咁啊将佢鞭打，咁合埋佢就鞭挞。但系閉就牢獄，牢獄嘅即係監獄。嗱，監獄咧就係話我哋將呢個犯罪嘅人，將佢咧係困住，唔俾佢自由活動，咁啊將佢懲罰，令佢咧可以講一般話佢就閉門就思過，咁啊佢就牢獄啦。係閉咧係就係放，閉就係關閉啊，用呢個牢獄咧困住佢。似得好似綁住咁樣，佢話係閉牢獄，就或當就刑獄啊，即係嚴重啲嘅。當然咧係處呢個極刑，極刑就係話死刑啦。佢話或當或者呢個人犯個罪係嚟得重， 在呢个人情方面咧，都唔可以宽恕佢噶啦，应该系处佢呢个极刑，即系或者系死刑，或者咧系无期徒刑，将佢终身监禁。所以佢就话当地刑六刑，即系刑罚六咧，即系咧系死刑个或当刑六，就给予无量灾难嘅凌辱啊！除咗犯法为呢个法律所制裁之外啦，给予以及咧其他无量咁多嘅天灾啊、人祸啊，或者系水火啊，呢、这个种种嘅灾难咧，凌辱凌就系凌迫。欲咧就系受欲，就话呢个人咧，佢除咗犯王法之外，犯法之外啊，仲有好多好多嗰啲咧，讲唔出咁多其他嘅天灾啊、人祸啊、风啊、雨啊、大火啊呢啲咁嘅灾难，将佢咧系逼迫到咧，好似受咗咧好大咁侮辱一样，咁就叫做及遇无量灾难凌辱。个悲受就系煎逼啊，悲。就是好悲哀，好似例如火山爆发，嗰啲咁嘅火山爆出嚟嗰啲熔岩咧，将嗰啲屋咧都烧咗去嘅，咁啊无家可归，又系咪好悲哀咧？嗱，咁啊或者系大水，咁啊连屋大人都冲咗去，唔单话损失财物啊，人命都损失埋，呢啲属于好悲哀。咁啊，既然悲哀嘅事发生到自己身上啦。又话系唔系啊？好受闷咧，咁就合埋就叫做悲受。咁啊，如果冇种种嘅灾难加临到自己嘅身上，嗱咁啊，自己就唔会悲哀。咁既唔会悲哀，当然就唔会受苦，就唔会受闷啦。加下因为有种种嘅灾难凌辱，令呢个人咧系好悲哀、好忧愁，咁就叫做系悲受。就煎巴嘅煎就系煎熬。逼咧就系逼巴嗰个逼，就系话如果我哋有种种嘅灾难降临到我哋自己身上，令到我哋咧好悲哀、好忧愁、好痛苦咁样逼巴我哋。既然有咁样悲愁逼巴我哋啦，令到我哋若身若心都受苦啊，咁啊叫做身心受苦。嗱，咁啊身受苦咧就系、是、自己或者灾难嚟嘅时候，令到自己无家可归。或者生活都成问题，走投无路，咁就个身系咪受痛苦咧？嗱，个身既然系唔得以自在安乐，受种种嘅痛苦啦，咁啊肯定就系忧心啊呢件事。所以我哋个心咧，亦都唔舒服，个心亦都唔安乐，个心就受苦啦。咁啊，若身若心两样都受苦痛，所以咁你叫做身心受苦。咁向下就解释，既然我哋有种种嘅灾难或者犯咗王法为王法所惩罚啦，咁既有咁多种嘅灾难，我哋点样先可以得到解脱，可以得到化险就为夷呢？咁咪若闻就我明，若果呢一个有种种灾难嘅人啊，佢有咁嘅善缘，有咁样嘅福力，有能够闻到我若师佛的名号，佢话若闻我名，咁啊闻名就种下呢个善根啦，咁啊闻名就种下善根就有能感啦，嗱咁啊所以佛就有所应咯，佢话以我福德威神力故，令佢皆得解脱就一切忧苦。嗱，福德就系讲佛咧，一定咧修行成佛嗰阵时啊，佢就福德就具足。从来未曾听过话有一尊佛咧成佛咧冇福德嘅，咁啊一定咧系福德具足，所以叫做福德。嗱，威就系威势，神就系神力，即系神通力啦。咁啊有威势有神通力故，就皆得解脱，就令到呢一个所谓王法所录成佛鞭挞系闭牢狱或当刑禄。给予无量灾难凌辱悲受煎逼呢一个人呢，令到佢咧唔会身心受苦，令佢释解咧系得到解脱，或皆得解脱。嗱，咁啊，以上呢个文啊，嗱，例如呢个王法所录，即系你犯咗法， 嗱，呢個犯法咧就分咗兩方面講嘅，一方面咧你就故意去做，即係有一種人咧故意去犯法，好似偷嘢啊、搶嘢啊，或者係打家劫舍啊，咁呢啲咧係有心去犯法嘅。嗱，咁啊有一種咧就係無心去犯法，係俾人家哋冤枉嘅，所謂業障深重啊，去縮生或者害個人，或者欠人哋嘅債。咁就變咗今生咧，就俾人哋冤枉啦。咁啊，既然俾人哋冤枉，佢一時揾唔出證據替自己辯護，洗脱自己嘅罪名，所以就俾呢個王法咧之所懲罰啦。嗱，咁呢兩種之中，如果係俾人冤枉嘅，咁都仲好啲，都仲可以話仗民罰命，以佛嘅福德威神力故，令佢皆得解脱。但是如果这个故意去犯法的，即是为了某种的目的去犯了法的，那么证据确凿，那么怎么可以啊闻我名以个福德威神力故就皆得解脱呢？那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可以讲，就是说你即使是有心去犯，但是你肯忏悔，最紧要你有一种忏悔的心，有一種誠懇悔改的意思，或者你雖然是犯了法，但是你自首，你不得不拗叫，不會浪費這個納稅人的錢，那麼還快點的自首，承認自己犯錯誤，是有徹底改過那種的心態呢，那麼提出上訴，那麼或者這個法律上的不外人情都可以呢，那麼替你呢是原諒一下，或者咧減輕你嘅刑罰，都有咁嘅機會。嗱，咁啊呢啲咧，一方面就係你聞咗佛嘅名號，以佛呢個福德威神力所加俾之故。嗱，第二就係你自己咧有切實懺悔之心，有呢個改過之心啊，所以先至得到啦嚇。或者咧係免刑，或者咧減輕你嘅刑罰，呢種咁嘅機會。我皆得解脱。嗱，咁如果根據下邊呢一句一切憂苦咧，就唔係話你俾人家哋綁住，或者俾人哋鎖住，或者俾人家哋困喺個房間呢個監牢裏邊，咁啊點樣可以走得喐咧？所以呢個一切憂苦咧，只係話佢在呢個文裏邊咧，佢未曾有講過話你揾條繩俾人哋綁住，你條繩都可以甩咗。咁就俾人拉佢坐監啦嚇！你念若聞若施佛名，以佛嘅福德威神力故咧，你就唔使咧係坐監，就唔使俾人家哋困住。咁呢個問題咧，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啦。所以加到下邊呢個話皆得解脱啦，乜嘢咧？解脱啲乜啊？就係、是、解脱呢個一切憂苦，就解脱一切嘅憂愁，解脱一切呢個身心啊各種嘅苦惱。就是说我们无论呢有证据亦或没证据，真是犯案就是被人冤枉，如果你闻到药师佛的名号，你一心都去受持，那么以佛这个福德威神力加庇之故，令你解脱什么呢？就是一切的忧苦，即是令你呢可以减刑，就或者呢你是被人家冤枉，这个畜生你有这样的业障，那么今生的恩缘到了，那么人家呢对你呢种种的陷害，你也都只有接受这种这样的你畜生的业障那种的事实。那么这些既然被人家冤枉的，当事发的时候，当然你的心呢就很忧愁，你的身和心呢也都很痛苦。咁所以家下如果你有咁嘅善根啊，闻到药师佛嘅名号，加以你受持，以共咧系诚恳咁啊忏悔，改过前非啊，咁啊就以佛呢个福德威神力所加庇之故，可以令呢个人咧系解除脱开佢身心中所有嘅忧苦个神力故，皆得解脱你一切忧苦。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 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饭味不竟安乐而建立之。此就是属于十二大愿中，叫做是第十一个大愿。咁呢个大愿叫做虚福，就满餐愿啊，虚福就话你个肚啊，福即系肚咧，你个肚都好空虚，咁即系冇嘢食或者冇水饮，饥渴咧所逼，咁佢就虚福啦。咁得到满餐咧，满就系满足，餐啊即系饮食啊，即系有得食，有得用餐啊，咁先有得食啦。呢种咁嘅大愿咧，都系由于药师佛啊，由嗰种个福德威神力所加倍之故，令到呢一个受持药师法门嘅人唔会受呢个饥渴嘅痛苦，得到啦吓系饱餐，而且进一步咧就得以饱餐法命，究竟咧得以成佛。嗰个第十一大愿，十二大愿中咧，属于系第十一个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果呢个有情系饥渴所恼，饥就系冇得食，咁就叫做饥。我哋通常讲话饥荒啊，咁啊即系耕田嗰一年咧失收，谷米咧就收唔到啦。当然嗰啲老百姓就会饥饿咯，咁啊叫做饥啦。嗱渴咧，咁有啲地方都好缺水嘅，咁就冇得饮。咁就加埋个饥，佢就饥渴啦。嗱，我哋人生长喺呢个世间上咧，唔可以冇水饮，亦唔可以冇嘢食。所唔同不过系贫富咧，当然相差好远。有钱嘅人，佢有得食，而且食嘅系好嘢，又有水饮，饮嘅都系好嘅上汤。咁啊，当然佢就冇问题啦，佢就可以生存啦。嗱，咁如果冇得食，又冇得水飲啊，即使係最起碼嗰一種最基本一種嘅飲食水喝都冇啦，咁啊仲要話真係我到個肚都囉囉聲，嗰啲腸都會叫嘅。咁你話係唔係所惱咧？係唔係煩惱咧？係唔係痛苦咧？嗰個友情啊，為呢個飢要用喝咧，知所惱憐個胃口就食故啊，為著求飲食。咁在呢个楞严经第八卷里边讲咧，咁一切众生咧都要饮食嘅，但系饮食之中咧，个食甘就固生，食毒就固死啊！如果食到嗰啲甘口嘅美味嘅，当然佢就可以滋润佢呢个身体，令佢呢个身体咧，咁啊得意咧系有饮食滋润，佢就唔会发生饥饿嘅痛苦啦，亦都唔怕饿死啦。咁如果我哋食毒，食到嗰啲咧，所謂有毒嘅或者唔衛生嘅，就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啊，所以因此咧而喪失生命。所以話食甘就固生，食毒就固死。而且話食之中咧都有好多種嘅，不過其中一種咧，我哋大家認為叫做斷食。點解佢就斷食咧？就是、我哋眾生所食嗰啲嘢咧。是一段一段，是一件一件的，这样叫做断食，或者用手去拿来食，或者用筷子用竹去夹来食。那如果它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可以看得到的话，那你的手又怎样拿得起，你的筷子又怎样夹得起来呢？所以这个断食呢，就是我们一般众生的食。那第二种呢，就叫做速食。速咧就接触，咁啊呢种可以话我哋六根咧系接触呢个六尘，就可以得到饱满啦。嗱，例如我哋眼见到种种外边嘅形形色色，我哋中意嘅当然系接触到，我哋嘅眼咧接触到外边呢种形形色色嘅种种唔同嘅色尘，我中意或者我去买，或者我去结缘，譬如结缘我去攞。咁呢啲就係眼咧得到滿足啦。嗱，如果我哋嘅耳根啊聽聞呢個音聲，嗱咁人哋係讚歎我，咁啊梗係歡喜啦。嗱咁人哋如果對我唔高興啊，或者對我有所批評，咁啊梗係有多少唔開心噶啦。 嗱，咁啊，無論你聽到呢個音聲咧，高興抑或有多少唔開心啊，都係屬於呢個耳根咧，對呢個聲塵係有所接觸，然後先至令到你啊起個歡喜心或者起個煩惱心。嗱，咁啊，如是六根對呢個六塵有所接觸，令到你開心歡喜，抑或係憂愁煩惱，叫做觸食。但是亦都可以讲呢，那些鬼神食啊，那些鬼神食过那些东西呢，那些东西没有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鬼神就没有这个肉体的，我们这个人是有这个肉体，所以我们所食的都是一件一件，是一堆一堆，吃饭都是一团一团的，你可以拿起吃又可以夹起来吃。但鬼神呢，他就没有这个肉体的，那没有这个肉体的，他就怎样一件一件将他拿起来吃得吞入肚子呢？因此我们拜祖先又好，或者拜过往啊那些亲戚朋友过了去的又好，或者我们拜那些鬼神也好，为什么我们一般受了戒的出家或者在家的信徒，当然出家更加不会吃呢？就算是在家信徒受了五戒啊，我哋都唔主張食嗰啲所謂拜過鬼神、拜過祖先嘅飲食。點解呢？就因為你拜過祖先，其實祖先都係鬼神之一。咁佢又冇身體嘅，冇呢個肉體俾人見到嘅。我哋將啲飲食拜佢嘅時候咧，就算佢有感應，佢食咧都係食咗嗰啲味道，係接觸咗嗰啲味道。咁就變咗你擺喺度擺佢嗰啲餸菜呀，無論係分嘅抑或素嘅啦，你再食呢係冇味道嘅，就覺得呀完全呢冇咗你煮嗰陣子呢落嘅味道，係好寡好淡，而且仲好似滑潺潺咁嘅。咁既然係咁啦，所以我哋受咗五戒嘅皈依弟子呀，或者受咗八關齋戒，或者曾經受過在家嘅菩薩戒呢，從這個戒這方面來講，你是一個受了戒的佛教信徒，你所拜的那些鬼神祖先呢，他亦都未必是信佛，亦都是未必對這個佛教呢是有所認識。那麼既然拜過他，他是吃過了，那你有戒在身，你的身份就高過他了，就不可以吃他的吃過的東西。那麼第二呢，就是一個速食，已經將那些飲食的精華那些味道吸收了去了，剩下來的都是一些渣來，是沒有味道的，而且滑潺潺的，不是挺好吃的。所以因為這樣，我們受過戒那些在家的弟子信徒呢，就不吃拜過祖先那些東西。最多你說如果不浪費是好吃的，你就給那些狗啊，給那些貓，給那些畜生吃咯。我們的人呢就不會吃，就是這樣的理由，就是他速食，就是他接觸了吃了這些飲食的那些味道，就所剩的就是那些渣，沒有什麼味道，加以滑潺潺，所以我們就不吃了。有些是施食，施食就是施為而食，就是我們修禅定的人，他略為個心靜一點入定的話，他有這個善悅為食，發起充滿，他就不用吃這個人間的飲食的，所以他只是思維在這個禅定思維之中呢，他就可以得到身心飽滿了，所以他就思食。我戒和尚就上虛下雲老和尚，虛雲老和尚在近代的禅宗裏面呢，他應該大家都高興為禅宗泰斗。根據他的資料所說，他有一次在終南山閉關，終南山是在我們中國很北的陝西省來的，當年當然家下會好一點，當年那個山都沒有路的，加以終年都是一片白色的雪，可以說呢是人跡的小道的，沒什麼人去的，除了真是認真修行的人才住在那裡而已。老和尚呢，他在那裡閉關等到參禅，咁又好似將近過年啦。咁佢有幾個户頭，咁嗰人咧佢就要打坐咯，要入定啦。 咁佢就諗下，既然我入定，咁有幾個芋頭仔，咁如果我家下落用火嚟煲佢啊，咁等到我出定啦，咪有芋頭食啦。咁呢個都幾好主意噶，咁佢就煲嗰啲芋頭仔，咁透着火煲落咧，佢就去打坐咁入咗定。咁入定入咗幾耐，都當然佢自己唔知啦。佢自己都唔知道，等到佢出定嗰陣時咧，佢就突然間想起啦，肚仔餓餓啊！咁我頭先入定嗰陣時咧，打坐入定咧，就煲了一煲芋頭仔，咁啊家下啱啱好咧，已經係開正啦，自己出定啦，就天寒地凍係嘛，咪最好食啲芋頭仔滾架熱辣咁啊，好好咯喎！所以佢就揭開個煲蓋，就想我食芋頭仔。點解個煲蓋一睇咧，你佢變成乜啦？以中南山啊，即係夏季，都係終年落雪咁嘅環境啊，可以話係一個天然嘅大雪櫃。我哋屋幾個雪櫃都冇佢咁大力量啊。咁呢個天然大雪櫃咧，如果唔係好大嘅太陽咧，都未必融得佢到嗰啲雪。嗱咁啊，咁冰凍嘅地方，嗰煲芋頭仔變咗發毛，就好似啲腐乳咁啊！成個芋頭都發咗毛，成浸嗰啲毛。咁你話佢入定入咗幾耐咧？佢煲落先至佢打坐入定，加出定咧，成煲啊新鮮煲個芋頭仔，喺呢個冰天雪地之下，都變咗一浸毛啊，都唔食得啦。咁啊，當然佢入定咧就唔係話一兩日嘅事啦，可能係斷個月計都唔頂噶啦。咁啊，既然斷個月計或者兩三個禮拜咁樣計咧，咁啊呢段咁嘅時間應該就要食嘢啦。唔食嘢你話一個月唔食嘢或者兩三個禮拜唔食嘢啊，當然對個人嘅健康係有問題噶啦。可是佢一啲健康嘅問題都冇，咁啊證明呢個思食咧，呢、這個思維而食啊。可以得到啦嚇，發起充滿，佢唔會餓親，咁啊叫做思食。嗱咁啊，第二種叫做色食啊，第四種啊，色咧就講我呢個第八阿賴耶色。咁啊，到呢個四空天啊，連呢個肉體都冇咗啦，就係遺留呢個第八阿賴耶色仲在啊。咁啊，因此咧，佢就保持佢呢個第八阿賴耶色。入定亦得到法理充满，唔会咧系我亲，所以食咧就系有断食、有速食、有思食，就系有色食。咁啊，因此咧，呢就话为求食故啊，我哋要生存，响呢个社会，响呢个家庭，就为求饮食之故，就做诸恶业，就系说明咧。呢、這個做咗外援咧，就有兩種講法嘅。一種就佢冇錢，冇錢啊就諗鬼仔啦，或者佢偷嘢，或者佢打荷包，或者做膊頭黨，或者咧去劫，咁啊都係做惡就俾人拉嘅咯。嗱咁啊，第二個咧，佢為着咧飲食，即係要賺錢咧，佢所做嘅生意啊，所揾食嗰種方式咧，咁啊都係殺生害命，做呢啲咁樣嘅事業。或者做嗰啲咧唔正常嘅事業，咁呢種屬於叫做惡業啦。目的係為乜咧？冇就為求呢個飲食，所以為求食過就做諸惡業，就包括做啲咧唔正常嘅事，包括咧係劏雞殺鴨、買豬、買牛肉嗰啲咁嘅惡業。佢話得聞我命，嗱咁呢一句就係話咧，如果呢一類咁嘅眾生啊，為飢渴所惱。為求食故而做諸惡業嘅話咧，咁佢就得聞我名，呢個都證明佢有啲善根。佢宿生咧曾經喺呢個佛法之中啊，種過善根，結過呢個佛法之緣，所以今生佢為飢渴所惱啊，為求飲食之故，佢要求生存，佢揾食嘅方式咧，都係做諸惡業。由呢個宿生有善根啊，佢哋有機會咧得聞我名，得到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我話得聞就我名，咁我哋聞名咧，亦都係一件好大福德嘅事啊！如果你冇咁嘅福德，冇咁嘅因緣啊，你都冇可能聞到佛嘅名號啊！ 闻到佛呢个曼德洪明嘅圣号，佢现在得到咧闻佛曼德洪明嘅圣号咧，都系属于咧佢有咁嘅福力，有咁嘅善根啊。嗱，咁啊，加下根嘅下面话专念受持，即系话佢唔单有咁嘅善根，得闻药师佛嘅名号，而且闻名之后咧系专念受持。嗱，专念就系专一咧，不杂乱咁样去念。嗱，其实呢两个字咧讲起嚟就容易，如果真正系做到心无杂念，心系一处，专心一意去念消灾延寿药师佛啊，咁啊的确都系唔简单一件事。但系如果你有咁嘅善根，你有咁嘅福德嘅因缘，你闻名之后咧，真系放下万缘，放下一切，心无杂念咁样，佢专心一意去念药师佛嘅名号，咁啊佢就专念。嗱，受咧就系、是、领受，系接受；持就系、是、持药师佛嘅名号，即系话一心一意啊，心无杂念，放下一切，放下到极点，一啲挂虑都冇，以咁样专心一意咧去受持念一句药师佛嘅名号。嗱，咁你既然有咁样嘅机啊，佛就当然有咁嘅应啦。佢话我当先以上妙饮食系饱足其身，我自就系药师佛，自称系个我药师佛咧。以呢个福德威神力故，最先咧就以呢个上妙，系即系好嘅，系最上等嘅，系最微妙嘅饮食，就饱足其身。令佢呢个身体咧，啊食得饱饱，系饮到咧系够，咁就饱足其身。嗱，咁啊，除咗呢个外表嘅饮食之外咧，我哋仲要进一步啊，以呢个佛法来到咧系化导佢，以呢个佛法咧来到接引佢。所以呢个经文话：我当先有个先啊，梗系有个后啦。先咧用呢个世间上最上最妙最好嘅飲同埋食，飽足佢呢個身，咁啊進一步就後啦，即係在呢個上妙飲食飽足其身之後咧，進一步以呢個法力就係、是、佛法嘅味道啊，為佢説法，令佢得到飽餐法味。咁啊，既然佢飽餐法味得聞佛法啦，咁啊依法去修行。将来就是断烦恼了生死，毕竟即是最后，毕竟究竟他都得到出世成佛那种安乐而建立之，用这种微妙的佛法的味道劝他修行而建立他的信心，令他最后得到是成佛解决毕竟安乐。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蚊亡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嗱，呢个好字一读呢个好，系嗜好呢个好，又唔系读得好坏呢个好字咁嘅音，系如其所好，积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装严具，花蔓桃香。古乐众忌随心所换，嗱呢个字咧，你唔好第二个音，你读个换字，佢呢个写习字边咧，学习嘅习，你就将呢个习字咧，以我哋平时喺王字边一个咁嘅音，但系你唔好改呢个字，不过我话俾你听，呢个即系换字嚟，就系王字边嗰个换字咁嘅音。就是我哋咧嗰啲玩具，细路仔玩嗰啲玩具，嗰、那个玩字，呢、這个可能系古老字，系集字边一个鱼，就唔系王字边嗰、那个嘅意思嘅用法，即系我哋王字边嗰个玩具嗰、那个玩字咁样。所以呢个音咧，亦都系读随心所换，就皆令满足啊。咁啊，此就系十二种大愿之中咧。是最后的一种，他说第十二大愿。 咁呢個圓個名咧，佢就裸形係圓色圓啊，裸形即係冇衫著，冇褲著啊。講句普通啲，佢就全身係光脱脱，咁啊佢就裸形。嗱圓色咧，我哋若果念藥師佛嘅名號，受持藥師法門，裸形我哋得到衣服，唔單話得到衣服著啊，仲有好多種種嘅裝飾品。令佢有衣服着咗之後咧，有呢個種種嘅裝飾品咧，佢掩飾咧佢呢個外表，咁啊合埋佢就裸形，係掩飾願佢第十二大願咧，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佢若諸有情就貧無衣服。嗱，衣服就係我哋所著嗰啲衫啦，無論係男就有男嘅衣服，女係有女嘅衣服，大嘅細嘅。都有大細的衣服，加上貧無衣服呢，還要家徒四壁，這個屋企裏面四縫牆什麼都沒有，那就什麼都沒有掛在那縫牆那裡，那當然包括衣服都沒有，所以貧無衣服，他貧苦到沒有衣服穿，所以這些也都可以說他宿生呢是不肯布施啊，所以今世就感到呢是这么贫苦，我说贫无衣服。那么那些衣服呢有它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的人出世的时候呢也都是没有衣服光脱脱的。那么后来呢经过那些人啊，或者他的亲戚又好，他的婆婆妈妈又好，或者其他那些人啊，那么照顾他，就幫佢穿上衣服，穿上衣服除了遮住呢個羞恥之外，最主要咧仲有一種作用啊，就係擋住呢個蚊亡寒熱。嗱，天氣太熱，我哋可以就剝少一件啦，即係你有得著先有得剝啊嘛。咁如果天氣太凍，我哋所著到咧。雖然是有的，但是不夠的，你就可以加多一件，所以這個衣服呢就可以抵擋這個寒熱那種的作用。蚊亡呢，亡亦都是一種呢是飛的蚊蟲之一類，如果我們沒有衫著，那麼那些蚊呢都會侵略我們啊。那麼這幾天呢就比較得是熱一點，咁入黑啊，即係晚上好似家下咁啊，至到我講完已經十點鐘翻到嘅時候，十一點咧已經都好夜噶啦。但係由於天氣熱啊，都有蚊仔侵噶。雖然唔係話好大熱，但係絕對唔會凍啦。咁啊，嗰啲蚊咧都有蚊嘅，因為我哋嗰度咧喺菩提園咧外邊都有好多草，亦有樹，有草有樹嘅地方咧，就當然係有蚊仔嘅。咁有蚊仔咧，我哋瞓覺當然閂埋啲窗咧，因為夜晚啲人爬入嚟偷嘢。咁但你未曾閂窗之前，或者成日咁長啊，冇理由成日都閂埋個窗喺屋企。咁你開窗啊，開門咧，嗰啲蚊仔就喺外面老早入咗嚟，已經喺你個房或者喺你間屋嘅客廳嗰度已經係入咗嚟噶啦。所以咧，你夜晚翻去都好啦。那些蚊呢就好像轟炸機那樣炸你的，呼呼聲那樣令到你不舒服。那麼如果你有衫穿，你最多都是好像轟炸聽到呼呼聲而已。那如果你沒有衫穿，這個蚊仔呢就會來啄你，那麼令到你都幾苦惱的那些蚊。因為那些蚊呢會帶有傳染病，可以傳染疾病。那麼即使沒有這樣傳染疾病給你，但是啄你一下呢，咁呢个针口啄你一啄都几痛㗎，有阵时都会几痕痒㗎，即係话都唔舒服。所以呢个人贫无衣服啊，固然唔可以遮佢呢个身上嘅羞耻，但係蚊亡或者天呢个寒热啊，都会令到你呢唔舒服，令到你系苦恼。佢话昼夜就逼老啊，昼就系日头，夜就系夜晚。即是说每日的24小时整日那么长，包括日夜是逼迫你，恼害你，令到你呢 因為沒有衣服穿，受那些蚊亡或者天氣的寒熱呢所侵，令你呢苦惱昼夜逼勞。他說若聞我名就專念受持，就如其所好積得種種上妙衣服。他若聞我名就這個人呢總是有些福了，那他聞我若施佛的名號，那麼進一步呢發你這個精進心，他說專念受持，專心一意念若施佛的名號，受持若施經或者受持若施咒，所以專念受持呢其實包括整個若施法門，他一心一意呢去清念用受持。那么由于他闻佛名加以精进受持所得的好像如其所好啊，佛的福德威神力加倍的之故，如他所好即是所喜欢的，即是平时他有衫着的阵子呢，他是喜欢着什么衣服，喜欢着什么颜色，那么喜欢着什么款式，样样都满足。如果说如其所好啊，如他这一个人平时所喜好的所喜欢的，就积得种种上妙衣服。那这个积字呢是最重要的，即是说佛就是有慈悲，那么亦都要我们呢受持佛法。如同我早两晚讲过，好像个钟，个钟就肯定是有音声的，但你要敲个音声就发出来，不单说敲啊，你还要好好地这样敲。如果你揸住那条的啊，你不懂得敲的呢，你敲到个声音是有了，那些声音不好听的，一是就太急，一是就太慢，一是就太大声，一是就太个小声，令你听到啦吓，都唔系几中意嘅。你一定要敲个音声咧，有一种柔和嘅韧力打落去咧，唔大声唔细声，佢个程序啊，亦都唔快唔慢。该系快嘅你就敲得快，该系慢嘅你就敲得慢。咁啊，既然快慢咧，大细都适中咧，发出嚟嘅音声咧，可以讲话系柔和美妙。任何人听到呢都赞得个吓，真系敲得好呢个人错，敲得有程序。咁所以我哋家阵时呢，佛亦复如是啊，佛就有慈悲，有求必定就系有感应，但系亦都要咧呢个众生啊，肯去受持，肯去专念，与共咧去读诵。咁啊，既有能感与共所感啊，咁啊能感所感成，即是啊机感相投啦。我哋就得到佛嗰种嘅慈悲加悲，佢话如其所好，如佢呢一个人咧平时所喜好、所喜欢嘅，即是就系在佢专念受持若施法门嗰个时候咧，佛嘅福德威神力加悲之故啊。令他得到种种，即是很多种，不是一样两样，上等微妙的衣服，即是好的衣服。除了有衣服之外，我们很多人穿了衣服呢还要有多少个装饰品的，那么亦都同时得到一切宝装严具。装严具就包括例如一般人戴的戒指啊，或者是颈链啊，那么其他的一切一切的装饰品。那宝呢就呢啲装饰品呢可以话係名贵好抵钱。而同嗰啲宝咁抵钱嘅嗰啲装饰品啦，即係好值钱嘅，咁就叫做宝装严具。又或者呢个宝字呢嗰啲装饰品啦，直情离唔开所谓金啊、银啊、钻石啊嗰啲种种个宝物所成，所以亦明佢哋一切係宝装严具。所以呢个宝字呢可以当名贵值钱，亦可以当咧真系呢个咧名贵嘅宝物做个装饰品，个一切宝装严具。花蔓桃香就古乐中极，花蔓蔓就系花串啊。咁呢个华字咧，在佛经嚟讲咧，一般啊都系读个花字多，因为旧时咧就冇呢个我哋家呢、这个双十头 一個教化的化字，這個簡單寫的化字都是用這個華字代替的，所以這個華字呢就應該讀個花字。很多地方如果你讀個華字就解不通的，好像妙法蓮花經，但有些人讀妙法蓮華經的，如果你讀妙法蓮華經呢，肯定是怎樣的 大法師一流的法師呢，他都沒有解得通的。如果你讀妙法蓮花經呢就解得通了，妙法是不可思議的妙法，我們天台宗智者大師啊只是講一個妙字就講了九十日，所以說他們九巡即是九十日，十日為一巡，九巡談妙啊，你可見智者大師的智慧真是不可思議。如果你以我們這樣講經呢，那麼一個鐘頭都已經有時間有多了。咁啊，妙法呢就係、是、我哋即心諸法實相嘅理體，亦即是佛性，亦即是係實相。咁呢種妙法嘅道理呢係不可思議嘅，所謂隨緣體而不變啊，體不變而能隨緣。咁呢種道理太深啦，未必人哋明白，所以佛呢就用個譬喻，用個蓮花做個譬喻。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污泥，入清水而不沾染呢个清水。就譬如啊，正到呢个一成妙法，成就无上佛果菩提，从体起用度众生，入呢个五众恶世度众生啊，不为呢个五众恶世所染，不为呢个五众恶世之所转，犹如呢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於呢個污泥，嗱咁啊入清水而不沾咧，嗰啲蓮花嗰啲蓮葉咧，又係事實嚟噶。佢喺個水度出嚟，但係嗰啲蓮葉咧，就好似有一陣蠟咁嘅樣子嘅。嗰啲水滴落嗰啲葉嗰度咧，喺個水度出嚟咧，咁啊嗰啲蓮葉咧唔會沾染到呢個清水，唔會沾染到呢個蓮塘嗰啲清水噶。咁啊就譬如咧，正到諸佛大菩薩。入於呢個清淨嘅涅槃，正到呢個清淨妙法身嗰陣時咧，佢亦都不住着呢個清淨妙法身嘅理體，唔會執着。假如佢執着住於呢個清淨妙法身咧，佢就唔會從體起用入俗度眾生啦。咁啊，既然能夠入俗度眾生咧，佢正體能夠起用而不住着呢個清淨嘅理體啊，就如同呢個蓮花咧出呢個清水而不沾染呢個清水。咁啊，一成妙法既有如是嘅作用啊，所以用呢個蓮花做個譬喻，令我哋容易了解呢個妙法嘅道理。咁如果你讀妙法蓮華經咧，咁啊華係乜嘢咧？你就冇法子咧將呢個蓮花嘅意思咧。是表達出來，譬如這個一成妙法是不可思議，所以千萬不要讀妙法蓮華經，你一定要讀妙法蓮花經，你亦有餘。妙法蓮花經就是佛差不多入滅最後講那麼滯的了，講完法花就涅槃，講完涅槃就入滅去世了，亦都翻過來呢包括佛最初成道为五十，因为发生大事啊，讲呢个大方讲佛花严经就讲呢个花严部。咁既然系大方讲佛花严咧，你就千万唔读读华严。如果你话读大方讲佛华严经咧，咁啊亦都系一样，系一流个法师都冇法子解得通嘅。你如果读大方讲嘅花严经咧，就有得解啦。就是大方讲佛一乘的妙理啊，如同乜呢？如同我哋一般的人以呢个花因地的妙花去修行，是掩饰啊呢个大方讲嗰种的妙理，所以称为叫做花严经。简单讲，你千万唔好读大方讲佛华严经，咁就解唔通嘅。所以呢个地方呢，一切宝庄严具啊，花曼。就是將那些花呢是一朵一朵的一條線呢是穿埋起來，令它呢不要散失，不要脫落， 咁啊將嗰條線啊用好多用幾十朵花咧，將佢一朵朵咪穿起嚟成一條花串咧，當然就掛響呢個頸上邊，可以做啊有衣服著嘅人一種嘅裝飾品。嗱，桃香咧，香就係香氣，以今日嚟講或者係香水啦，或者搽呢個爽，甚至爽身粉啦，二天啦，令佢唔好咁多汗啦，比較爽身啲啦。咁啊，嗰啲爽身粉咧，咁啊，亦都係香嘅，亦都係塗上自己個身體裏邊，咁啊叫做塗香。嗱，鼓樂，鼓就係我哋家做法事都要打鼓嘅啦，樂就係音樂，就係種種嘅法，好似當子啊、引磬啊、木魚啊，呢啲屬於音樂嘅樂器。中技，中技咧就係你有呢個樂器啊。就是做種種的活動，好像例如唱粵曲啊，或者京劇啊，或者其他那些唱歌啊、卡拉 OK 之類那些這樣的活動呢，怎麼有這些這樣的隨心所換的東西呢？就是我們的人生長在這個世界上呢，除了我們身體健康有飲食有衣服著之外呢，我們重要啊有種種的娛樂，因為我們凡夫就是凡夫，凡人即使是凡人，我們除了為生活要勞動做事情之外，我們做完事呢，我們這個精神呢都是輕鬆一下的，不可以呢成日都鼓埋一拋氣埋埋個頭做事的，都要個精神輕鬆一下的個人先就可以舒服，可以啦嚇，減壓冇咁緊張。所以藥師佛咧就係注重呢個人世間嗰種嘅安樂。咁啊，因此佢除咗啊加倍一切眾生豐衣足食、身體健康之外咧，佢仲要咧願一切眾生啊有一種咧。是好好的娛樂，令到我們的人呢在這個人世上呢這個生活得以呢是好的安定的豐富的滿足的，那麼這個人生呢才比較好過一點。你在這個人生裡面一切日常的生活比較舒適呢，才可以令你的道心呢生起來，佢受持呢個藥師法門。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師有一句話，佢話身安就則道隆啊，身安我哋嘅身體安樂，例如冇病痛啦，又豐衣足食啦，該係要著衫我哋有衫著，該係咧唔著多幾件嘅，唔使著咁多，我哋就少著幾件，地方有得住，咁啊一切你嘅生活啊。知生之具得以安定啦，然后先你个道心啊，先就可以兴隆生起你个道心啦。佢学佛或者架讲药师经，就受持呢个药师法门。假如个身又唔安，个心又唔舒服，要嗰样冇嗰样，样样都唔得丰足啊！市面上你喂两餐都已经咧系忙到不得了，辛苦到不得了啊！你仲邊處有咁嘅閒情逸致去受持佛法呢？所以藥師十二大願就係注重於咧人嘅現生嘅快樂、現生嘅豐足，一切知生之具啊，得到飽滿，身心安樂啦，先至有咁嘅能力，有咁樣嘅興趣啊，去學佛法啊嘛。所以智者大師講啦，個身安則道隆。我哋嘅身安乐舒服，样样都冇所欠缺啦，唔使为保护呢个身体咧而忧心而烦恼，咁你个道心先至能够兴隆，能够生起你个道心啦。佢学佛法，佢受持呢个药师法门，所以话随心所换啦，随佢呢一个人嘅心理上喜欢玩啲乜嘢，都皆令满足。即家令佢得到得滿足，即係無所欠缺。既然隨心所換令佢滿足無所欠缺啦，咁即係話身安啦。 咁跟住咧，佢哋受持呢個藥師法門，好好地自己懺悔，自己用功，自己修持，咁啊得到個道業興隆啦。咁所以我哋禅堂裏面咧，從佛法嚟講佛法，禅堂裏面跑香，唔係話淨係坐嘅喎。如果淨係坐咧，咁啊亦都係對個身體咧唔係幾調節得好嘅。所以未曾指正坐之前，他们要跑一轮香，跑一轮香跑到全身那些血液都流通了，那才打站板，大家一起站在那里，马上就归位打坐了。这个生活的调节呢非常之好的，等他这么早起身，因为他也睡得早，一般的人不需要睡十个八个钟头的。实际上我们原则上认真来讲，他有得五六个钟头，如果你是熟睡，你万般都放下，心无挂碍，样样都放得下，看得开，一睡一次过就睡成五六个钟头，应该就很够，就很满足。所以我们因为睡得早，通常九点前应该睡觉的，两床楼咁啊，一觉就瞓到三点钟咧，就已经有五六个钟头。经过一晚嘅休息，咁就起身上殿啦。嗱，咁啊上殿咧，通常啊上殿之前，除咗禅堂系集体出入，但系一般禅堂以外嗰啲行单咧，都系边一个做好啦，或者又穿咗袍搭乜衣洗咗面啦，佢哋自己先去佛殿啦拜佛。亦都係差唔多個個都係咁嘅，睇個拜多拜少嘅啫。一路拜到禅堂出嚟啦，咁就企好上殿啦。嗱，上殿開始就拜三拜，到到三皈依又拜三拜，我哋上完殿咁啊又拜三拜，咁啊加上未曾上殿前，你自己發心去拜，咁啊每日咧可能就算你唔係專心拜佛。就是咁样随住大众咁样拜下拜下咧，每日都有一百几日拜。咁啊，一百几日拜啦，你话你系唔系你个身体啊？两手两脚头腰全个身体咧都活动啦。加上坐禅坐香之前跑香，亦系全身活动。所以我哋出家人喺呢个道场里边住咧，系一件最有福，系一件最好嘅事。全身活动，又有动又有静，调节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一般出家人呢走走都到七老八十，就是因为他由初发心一路至到八年归老往生，他都是日日这样调节自己的身体，当然他的寿命就很长，就很健康了。今天的人这么多病呢，就是因为他没得活动，差不多做嗰啲 office 工嘅人啊，成日对住个电脑。咁啊，当年冇电脑咧，就对住个打字机。如果做会计嗰啲都成日对住个计数机揿嚟揿，一日就揿到晚。咁变咗咧，除咗几个手指喐下之外啊，其他全身都冇咩活动，所以带来咧好多健康上嘅问题。其实咧，一个出家人咧，佢住喺丛林啊，系的确咧调节自己嘅身心咧。好好的。嗱，飲食呢方面我都講過好多次，其實我哋舊式嘅生活好艱苦嘅。如果以今日嚟睇咧，我就可以用一個唔好聽嘅名詞，就叫做非人生活。可以講呢啲咁嘅生活咧，家同你哋講咧，我哋好似當年嗰啲生活咧，直接唔係人過嘅生活。食嗰啲豆腐頭。咁人哋供豆腐斋、供鱼斋、供上堂斋嗰啲豆腐咧，唔系买翻嚟嘅，大体上都系常住里边嗰啲同参师有自己发心做嘅。咁啊食咗豆腐啦，佢有豆腐渣噶嘛，啲豆腐渣晒干佢，劈埋一堆。咁啊边一朝食早餐嗰啲粥啊，冇送啦，佢就攞出嚟浸佢一浸，湿湿地。无论你几多个人过堂，我哋头先喺南华展啊、云门展呢两个地方咧，我住嘅时间就最长。南华展系六祖大师嘅道场， 雲門指呢就是雲門文掩禅師的道場，這兩個道場都是虛雲老和想重修，所以我們出身於南華寺，這兩個道場是走來走去做事的。咁你話閒閒地呢都係住一兩百個人，咁你一兩百個人佢有幾多油呢？八兩即係半斤，佢哋足稱㗎啦，唔係加講磅㗎啦，係足司馬稱，我哋中國嘅稱係八兩即係半斤，嗰啲豆腐渣就好索油㗎嘛，真係呀，你炒咗之後忽起嚟，你唔好忽起嚟睇唔到油，就算你忽落嗰啲水嗰度，嗰啲油係蒲頭㗎嘛，啲油係輕㗎嘛，蒲頭㗎，你將豆腐頭啊，忽一匙羹倒落嗰碗水嗰度咧，個碗水都睇唔到油嘅。咁你話如果以今日嚟講啊，你話係咪嗰啲生活非人生活咧？咁啊，係唔係佢從來冇錢咧，食唔起咧？非也喎，絕對唔係。就我哋當年全中國，無論任何一間叢林，都大把錢。嗱，例如天靈寺，佢嗰啲田啊。如果佢呢個天時地利都合嘅話咧，唔怕天旱啊！佢收一年租就可以食三年，你諗下幾豐富啊！啊，所以一切嘅費用就係賣谷來到佢維持佢常住。嗱，今日南華寺亦都好多租好多田噶，我都做過南華寺嘅收租佬啊！啊，佢到時到學咧就揾啲人擔嗰啲落去收高。去收租或者是折現給銀紙，我都做過南華寺的收租佬，那時候年輕啊。那既然他又是有錢，那為什麼這麼艱苦呢？這個就是研究的問題了。凡是一個真正修道者，不管你是出家抑或在家修道，如果生活太滿足，生活太好，你的道心就沒得精進，也只有生活艰苦，你才想到哇咁苦啊，人生都是痛苦啊。但是如果不吃嘢，这个身体就支持不了，所以我们要吃嘢，不一定要吃什么好嘢，你总之呢是平平常常。所以有些丛林一个大寮啊，它有副对，但是这个厨房呢，厨房有副对，它怎么写呢？他说老菜就是连根煮，生柴就是大叶烧，老菜那些老的菜呢要连根都吃完，这个都是真的。我也的确经过这些生活，大家吃那些油麦菜，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些油麦就好像一棵生菜一样，它就慢慢地，不过生菜就好像生到很高，那些油麦菜在地下生一生呢，生到两三尺高的，佢唔係話一生出嚟好似生菜成棵摘嚟食喎，佢係等佢生高啦，個頂就當然係嫩啦，但係底下嗰啲就好老㗎啦，佢每高一層底下嗰啲就老一層，佢就永遠都係咬下面嗰啲食，嗰個頭嗰啲嫩嘅呢從來未曾食過一次嘅，咁咬嗰啲下面嗰啲老嗰啲食呢，剁到佢碎碎呀，真係咬到好似啲樹皮柴皮咁硬嘅，就係咁嘅生活㗎啦。我記得我受戒嗰陣時，咁我哋都係小和尚啊，都係住小廟，響小廟出家，唔係響十方丛林出家噶。喺小廟出家咧，又係後生，又係小和尚，可以講都係精乖伶俐，都係聰明醒目嘅人。咁啊，當然師父師公就好睇起我哋啦，啊樣樣都比我哋好嘅。咁啊，食飯啦係好嘅米，靚嘅鮮苗米。食餸咧都唔會話餐餐一條青菜咁簡單啦，總有豆腐啊、其他甜粥啊之類有得食。去南寺受戒咧過堂，佢冇嘢嘅生菜就係生菜，蘿蔔就係蘿蔔，冇嘢撈噶，冇話咩腐竹啊，就冇呢啲咁嘅嘢噶。咁我哋成班小和尚唔係淨係我一個，都係廿歲仔多數都嚇。咁啊，大不了就唔食啫，點食啲啊？話青菜又啊，我哋廣州又話啲菜又涼啊，又話冇薑啊，咁都係嗰啲咁嘅習慣性啊。咁我哋全體嗰碗菜都唔食，淨係食白飯。咁啊，等到食完懟翻個碗出去咧，一個碗就空嘅，即係冇曬飯。呢碗菜咧喐都未喐過， 咁啊，個增值師傅就好大權喎，真係師傅喎，佢就冇寮房嘅，冇咗個固定嘅辦事處，但係凡係上殿過堂呢啲咁嘅地方咧，大和尚都驚佢三分嘅，就等於嗰啲軍隊裏面嘅憲兵，如果呢個軍長行為唔對咧，憲兵都有權干涉你嘅。講我哋嘅增值師傅真係咁大權，咁佢睇要巡一輪，要食完先就可以結齋噶嘛，咁佢一睇。哇！你成班小和尚咧，成碗菜都冇喐过，唔系一个喎，成十几个小和尚都冇喐，佢真系可捞嘢啦！就表堂，佢话你哋出家做咩啊？你哋嚟受戒做乜嘢？如果咁靓嘅嗰啲，即真系好靓青菜，唔系菜头菜尾，唔系老嘅，咁啊咁靓嘅青菜你都唔食，你出家做乜嘢事？仲系唔系别人？仲系圣一法师嘅师叔添啊！佢哋喐参。是我哋七位尊正中之一，咁啱个增值师傅咧出咗外去办事，佢代替嗰日做增值，咁样唔食啊，都俾佢省咗一餐猫面啊！所以你知道旧时嗰啲丛林咧，就因为生活艰苦，所以无论小和尚咧、中和尚、老和尚咧，佢哋有一种道心，唔会咧散漫，先就可以栽培。训练到一个人才出嚟，可以讲咧，当年个大和尚、大法师、大主持，个个都系从小咧系挨苦，自己奋斗，自己嘅道心精进咧学嚟修嚟噶。嗱，咁啊，用我哋药师佛咧十二大愿中咧，随处都可以睇得到，佢系注重呢个现实呢、这个人生。令他们现实的众生得到舒适身安才可以渡龙，就不同这个西方正统阿弥陀佛是接引这个亡者是往生西方。但是由于今时今日呢都是注重这个死人这方面，注重这个往生这一方面，所以念普佛呢都是往生普佛来得多一点，延生普佛就比较少一点了，就是注重这个死后，不注重这个现实人间的净土。所以我们太虚大师早期以共今日的声闻法师呢，他的口号都是提倡这个人间净土的，就是提倡这个东方净土法门，我们这个现实的人生得以呢是舒畅，人的身心得以安乐，先至这个道心呢可以生起来，可以修行这个佛法。那么向下呢就是讲完十二大愿之后，就是讲呢药师佛的医部正部都是不可思议的万殊室力，就是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讲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余微妙相愿。那这段经文呢就是说结前药师佛所发这个十二种的大愿，说万殊师利即是文殊菩萨，因为此一部药师经呢是由大乘智慧第一个文殊师利菩萨所发起的，那么既然由他发，由他请问了，咁啊，家下咧释迦牟尼佛啊，因为赞叹药师佛十二大愿，所以由佢请问之故，佢亦都咧同佢讲，系叫佢一声，即系未曾讲之前，先叫佢一声，就等我哋咧请人家嚟做嘢，或者同人哋讲话，咁啊未曾讲之前，就先叫嗰个人一声，咁嘅意思个万殊室利啊，视为即系以上啊，就系、是、咧为比佛世尊，即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嗱应证等觉就系十号中前个三号，嗱如来就个仿同先得号，应就系应光，佢就堪为福田号，正等觉就佢哋正遍知，即系遍知法界号，十号中举前三号就包括有后边个七大号啦，所以话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即是系佛。行菩萨道时，佛就成于佢哋果位啊，妙觉佛果啊，有果就一定有因，因中就行菩萨道嘅时候啊，菩萨道即系菩提道，自利利人， 为最重要的工作。他寻菩萨道的时候所发那十二种的微妙相愿，这十二种大愿由第一叫做是佛性平等愿，至到最后第十二裸形严色愿，那这十二种大愿我称为叫做微妙，又称为叫做上愿。微妙啊，微就是微细，即是呢比较啦，来得是文静，亦都赞叹佛呢嗰一种呢嘅细心发呢啲咁嘅愿，愿愿都系为众生咁，就叫做微。那妙呢，凡就佛经讲呢个妙字啊，大体上咧就不可思议咁，就叫做妙。即系呢种道理啊，呢种愿力呢，唔系话个心可以思想得到，唔系个口可以讲得尽，所以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咁佢就不可思议，就名为佢就妙啦。嗱，咁佛教所发嘅愿咧，就与嗰啲外道所发嘅愿咧系唔同嘅。我听人讲有一种外道咧，你入咗佢呢个教咧，就要你发愿，发啲咩愿咧？就系有关佢呢个教里边嗰啲道理啊，或者嗰啲活动啊，唔可以同外人讲嘅。咁即使两公婆咁恩爱，两父子咁亲，两兄弟所谓骨肉之情都好咧，都唔可以同佢哋讲嘅。如果你泄露咗讲出嘅咧，人就誓愿啦，咩嘢叫做五雷轰顶？哇，真系最大之极啦！五雷轰顶系死定。嗱，咁啊，但系佛教就冇呢啲嘢嘅。佛教嗰啲菩萨、诸佛嘅大愿咧，系绝对公开。唔单话公开啊，你任何一个学佛嘅信徒，你系可以学习，你系可以依之修行，包你得到后果咧系不可思议，非常好嘅后果。咁所以我哋就系从呢啲咁样嘅道理嚟睇嘅。我哋除咗信佛之外，其他都属于外道，最好就唔好信啦。就算你后来退出，你都已经中咗呢个外道邪知邪见的种子，将来有朝日这个邪知邪见种子起现行，你也都难免堕于这个邪魔外道的手上。所以我们要信佛，要发一佛菩萨的大愿，好像药师佛这十二大愿，就算你不懂得十宗，你只要识中国字读几日书，你都了解多少个皮毛。如果你是研究佛法，就更加深切了解，你更加要相信。就因为诸佛菩萨的大愿，每一个愿都是利益众生，好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愿愿都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绝对没有半点的私心，没有半点不见得人，没有半点的秘密。所以这一点，这个愿字，希望大家以后就好好地依佛的道理去发愿，千万不要再发那些外道那些邪知邪见的愿。他说是为比世尊若施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的十二种是最微妙、最常、最不可思议的愿。佛赐万殊犀利，比世尊若施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及彼佛都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而就说不能尽啊！嗱，咁呢段经文咧就系话，若师佛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所发呢个十二大愿，同埋啊佢自己呢个东方净琉璃世界各种嘅庄严，佢嗰种嘅功德。佛话如果我即使是一劫或者超过一劫咁长嘅时间去赞叹，都赞唔尽佢个功德啊！佢话福赐即系福于上来之次，仲有其他嘅道理。个万殊师利啊，个比世尊若施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嘅时候所发呢个十二种嘅大愿，以及呢比东方净琉璃世界佛土嘅功德庄严，佢个好处。佢个微妙，如果我释迦牟尼佛啊， 经过一劫或者超过一劫以上讲佢呢个好处，讲佢呢个功德呢，都说不能尽啊，都讲唔得咁多啊。嗱，呢个劫字呢，就个时嘅最长，咁就叫做劫啦。我哋通常讲呢，就係有三种所谓小劫、中劫、大劫。咁点样算法呢？就是、佛经讲啊，最初有人佢个寿命就好长，是84000岁。后来呢，众生的福报渐渐转弱了，咁就过100年就减1岁，减到人寿10岁，咁啊众生的福报又好啲咯。咁啊跟住呢就增啦，就过100年就增1岁，如是增到呢84000岁。咁啊呢个一增一减，可以为一减一增。先减就后增，这个一减一增呢，就名为叫做一个小劫，这个时间很长的了，真的都不是完全计得清确实的数目了，很长的。那么即20个小劫就为一个中劫，4个中劫就为一个大劫，那么即是说呢，那么20个小劫一个中劫嘛，咁啊，4个中劫先一个大劫，即系80个小劫先就系一个大劫。咁话一个小劫尚且你时间咁长，因为一个大劫啊个时间更加长。加话呢个劫佢就冇指明系小劫，亦或中劫，亦或大劫，但系通常咧冇指定边一种咧，呢、這个一劫咧应该就当大劫咁样计嘅。所以话万殊师利啊，比世尊若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这个12种大愿，同埋比若师琉璃光如来发愿庄严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国土呢，他那种功德的庄严啊，我即使经过一劫，用超过一劫有多的时间呢去赞叹他啊，都说不能尽啊，就是显示这个药师法门呢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如果大家跟药师法有缘的话呢，在讲完经之后啊，我们这次有好请多好多的药师经，你们大家可以呢请一部回去，你每日呢花半个钟头，如果你初初读可能半个钟头不够，如果你熟读了读得一个月，那每天读一次呢，一个月之后呢你应该就好熟，而且里面没什么生字，经过我这次这样一讲，一个一个字读呢，有些有问题我都解释给你们听，好像个换字解释给你们听，那你呢读读下读一个月到你就好熟，以后最多半个钟头你就可以读完。如果你每日呢花半个钟头或者40分钟，应该肯定就读完了，每日读一部啊，咁一年到晚，年年你都係咁樣讀受持落去咧，咁就保證你咧現世係消災延壽，係年難吉祥，命中之後啊，唔生西方，你都可以往生東方淨琉璃世界，呢、這個肯定嘅。個言比佛土就是、一向清淨，無有女人，就是、亦無惡趣。及苦音声，嗱咁啊向下咧就成相问，既然话极乐呢个药师琉璃世界啊，功德庄严，一劫一劫有多得说不能尽佢个功德啦。究竟呢个东方净琉璃世界有啲乜嘢嘅功德咧？所以嚟个转语词，佢话二就系转一转语，我哋成相啊，话药师佛。行菩萨所发的大愿同埋比佛土功德庄严，若我一劫一劫都说不能尽啦，咁啊言则啊，比东方净琉璃佛土一向清，即系点样个好处呢？所以话一向清净，一向以来东方净琉璃世界咧都系最清净，唔似得我哋呢个娑婆世界系叫做五种恶世。叫做堪忍世界，叫做痛苦的世界，就以一向清净四个字呢是简单明了代表了东方净琉璃世界 各種的好處了。既然一向清淨了，用什麼來表示的一向清淨呢？下面那些有三個好處，有三個後果結果，就解釋證明東方淨琉璃世界一向清淨各種的理由。第一種就是沒有有女人。咁呢個問題呢，我昨晚都講過，點解好似佛經啊係專門對啲女人啊好似唔客氣呢？好似專門一有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要話女人掛在女人身上呢。咁的確，如果啊呢個女子呢係冇咁咩嘅呢，係的確呢個地方係清淨好多，呢個國土。因為呢個娑婆世界有男地有女，有男女就有了这个男女的关系，所以孔老夫子说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传言，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因为有饮食，因为有男女，所以有这个种种的痛苦。若果没有这个女人呢，其实相对的，有男先至有女，有女先至有男，如果冇女咧，亦都冇男；冇男亦都冇女，當然係清淨啦。好似極樂世界，三個極樂世界係蓮花化生，唔係從阿媽度生出嚟噶。從阿媽生出嚟就真係污糟邋遢啦，大家都知呢啲嘢，係人都知啦。咁啊，既然係蓮花化生啊，蓮花係清香，蓮花個香氣咧係好清雅嘅。咁啊，既然從呢個香氣清雅嘅蓮花裏面咧，係化身生出嚟，所以話全身都係柔和微妙嘅蓮花香，仲邊處有污糟邋遢咧？唔使同佢沖涼啊，唔使搞咁多問題。所以第一個説明清淨就係冇有女人。咁啊，第二個一向清淨咧，就亦無惡趣啊惡。我昨晚好似講過，就離唔開地就惡鬼畜生惡修羅，呢啲真係惡趣啊，係做呢個惡嘅因，趣向呢個惡道受苦，咁啊叫做惡趣。嗱，咁啊東方淨琉璃世界話明呢個世界嗰啲淨琉璃世界，以琉璃啊為佢個莊嚴呢個國家，咁啊當然呢個國家咁清淨。琉璃寶為莊嚴，內外通明透徹，一切一切都是純善，就邊處有這個地獄鬼畜生這個惡趣呢？所以無惡趣就是第二種的一向清淨。第三它就及苦音聲，有女就有男，有男女就發生很多問題，鬧交啦、殺氣啦、頂嘴啦、離婚啦，嗱呢啲問題就好多啦，真係好多好多。我都見過一個兩公婆結婚，買個洗衣機，只係洗過一條牛仔褲，同個丈夫啊就 divorce 就離婚啦。咁啊結果咧，佢離婚咧唔單話分銀紙，就連嗰啲器皿啊，即係好似咩碗櫃啊、洗衣機啊，總之一切家庭用品咧。兩個拗氣啦嘛，你唔憤啦，咁啊結果咧就一拍兩散，要分嗰啲嘢。嗱，有啲嘢咧唔值錢嘅，普普通通嗰啲咧都唔使拍賣啦，直情係送俾嗰啲慈善團體，佢就分剩呢個雪櫃、呢個洗衣機咧，只係洗過一條牛仔褲結婚啦，即係幾日嘅啫就離婚啦。咁啊將呢個洗衣機就送咗俾我靈業學處。咁你話係唔係痛苦嘅陰聲咧？大家出去外面，丈夫投訴個太太不對，太太就投訴個丈夫唔對，咁就變咗成日都係咧，你講我個嘈嘈吵吵，你問啲都係唔係痛苦嘅陰聲咧？嗱，如果你話極樂世界乃至加東方淨琉璃世界啊，一向清淨，既無女人，亦無男人，男女嘅身上都不可得啦，仲邊處有拗叫？邊處有嘈交？既無拗叫嘈交啦，仲邊處有呢個痛苦嘅音聲咧？咁啊，既然一向清淨，無女人、無惡趣、無苦音聲啦， 咁啊，延伸呢個極樂國土啊，冇咗呢三個問題之外，既然話一向清淨啦，咁啊點樣清淨法以咩為體啊？所以話流離就為地啊！我哋都話世尊若師，佢就流離光如來，佢嘅地下咧，亦都以呢個流離寶為佢嘅地。我曾經講過，我哋所對嘅呢個娑婆世界有個山叫做須彌山。須彌山咧，佢就四寶所成，金銀、琉璃、水晶之所成，係眾寶所成。咁啊，須彌山個半腰咧，就有呢個四天王殿，其他呢個南方天王呢個宮殿啊，佢嗰啲石級咧，嗰啲梯階啊，即係石級，我哋話石級，唔係用石頭做噶，係呢個琉璃清色寶所造成嘅。所以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陽光一普照，反映到呢啲咁嘅琉璃寶嘅清色寶啊，蔚藍色咧一影。所以我哋家如果好天啊，冇烏雲唔落雨咧，我哋日頭望上嘅天咧，所謂一片晴空都係蔚藍色，係深綠色，乃至到夜晚冇烏雲，一片月亮，我哋望上嘅天咧都係得蔚藍色噶。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這個須彌山的南方天王，即是須彌山腰的四天王天，南邊的南方天王，他的宮殿那些石級是用這個琉璃寶之所成，所以說琉璃就為地，就影到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這個天，這個天空的顏色都是蔚藍色，是通明透亮的，琉璃為地。金城街道啊，我哋唔好话讲街啊，就讲我哋一间屋啊，隔篱就系我嘅，呢边就系你嘅，咁啊中间有咩咧？就冧一浸砖，做一埲墙，就彼此分开，就以啲石墙、砖墙做个界限。但系东方净琉璃世界就唔系咁简单啦，既然一向清净，既以琉璃宝为地啊，佢呢个界限咧就以金城街道。用那些金的做绳啊，用啲金黄金嚟到做一条绳，界开呢个道路，即系分开呢条界啊。呢条街同嗰条街中间咧就唔系嗰啲铺头嗰啲砖墙，纯粹系咧以呢个黄金为绳做佢呢个道路嘅界限。个城阙宫阁、轩窗罗网就街七宝城，嗱城就系城墙。阙就是属于城上那些楼阁，宫就是宫殿，阁呢就是这个宫殿上面的楼阁，轩就是那些人口，我们那些古老那些是金字顶的，好像个人字咁擘开的，咁铺那些瓦一行一行，咁一行一行到最下面那个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人口，所以人口呢就叫做轩，两边都有了。窗呢就是我们每间屋都有窗的，罗网就是说这个宫城啊，无论是窗又好，楼房又好，都是有这个七宝罗网呢所庄严的，那个罗网皆七宝所成，就金啊、银啊、琉璃啊、珍珠啊、珊瑚、玛瑙啊、琥珀，那么七宝所成。它的形状啊，它的好处、它的宝贵处，和它的形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嗱，呢个唔好读个差字，呢个本来就系个差字，但系差字嘅意思咧就系话，喂某某人，点解你做嘢咁差噶？人哋老早就车咗两件衫啦，你家下半件都仲未车好，你个工作太差啦，咁就。